角色，就当作插播，你就很独特。如何让爱决定你够不够资格？如何我却对你独一无二？如何让爱证明我们情投意合？酒瓶我却对是独一无二。

中爱恋，惩罚你来后半生保护，红茶馆情深我款款，怎么你在望窗户，枉我一生与你一起做你一半，女朋友咧，你冇女朋友，梗系唔信啦，冇理由吧？你几好啊，因为冇人中意你，或者有你唔知啫。 情愿 爱错放你的手。错放你的手，你说你想要逃，偏偏注定要落脚。心越亮，爱心凉，剩下空心要不要？水一头，花又落，用心良苦却成空，我的痛。爱错放你的手，我的痛怎么形容？一生爱错放你的手。 现在用音乐充电刚刚好。大家好，我是阿妹张惠妹。